这首歌的经典版本本来是来自于林忆莲，可是黄小琥却把这首歌重新来进行编曲和演唱，甚至也让很多人知道，原来黄小琥也可以从这样的形态来体现她的性感和柔软，所以这也算是黄小琥认识到自己可以转型的作品吧。如果要听这种类似的能够重现上海风情的古典 Tango， 那一定要找一些非常热爱上海的音乐人，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方大同。 你的长发为何不留？你干嘛会雪冬喝酒？你那个男朋友酒量也算一流，聊个一整夜只怕不够。 你为什么跟他？就烧酒，你那个女朋友到底还有没有？搞不好我们四个人去旅游，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 改天你母亲高和瘦，我带女友出来走走，哦哦哦哦，你就知我理由，不外乎他羞，如果要一起去旅游去欧洲，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那天一扇关门就走，很想问你有没有眼泪想流。 你以为你的美丽大灯就够烧油，我们像在隐形怀旧，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的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难受，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还去不去欧洲，四个人不许算了。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四人游》，来自于方大同和薛凯琪的首次合唱。这首歌的作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本人，而作词是林夕。就流行度而言，这首合唱的作品可能是比不上他们后期合作的一些像《复刻回忆》啊，包括《三人游》。但是呢，虽然算不上是大流行大热门的作品，却也充满了情趣以及玩味。 特别是歌词的部分以及两个人的演唱方法都会让你觉得耳目一新。说到方大同为什么会这么热爱上海和上海的文化，包括上海的音乐，那是因为方大同在小时候曾经在上海读了5年小学，后来他一直都在不断的搬家，从上海到广州，再到香港，后来甚至到美国，所以让他在音乐的吸收方面也有很多的方向和可能性。接下来大派主大哥，我们要跟你听一首同样跟上海有关的歌，这是范晓萱和上海的音乐才子李泉的合作作品，并且这首歌也充满了那种上海的复古的优雅的爵士的味道。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上一小节我们听到的三首歌都是带一点爵士味道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小节我们要听到两个民谣女生。民谣这种风格对于女生来说，虽然它也属于女性的唱法，但是毫无脂粉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曾经在中国内地校园民谣时代也曾经引领风潮，她本人带着一点淡淡的爵士情怀，再加上一点电子味道，听起来跟大多数女生的唱法相当不同。 沉默了太久，哦，爱像蒸发的空气。你所思考的问题，我也同样的担心。谁都不敢先说，谁都没有把握永远的字句，谁都在寄望，谁都在害怕着。亲爱的，我不介你心里做过的梦， 在忧郁的气氛当中又带着阳光，这首歌的演唱方式是希望能够用温柔来化解爱情当中莫名其妙的晦涩吧。这是来自于丁薇，一个非常独特而又低调的女创作歌手。刚才这首作品当中有古典吉他还有钢琴的声音，再加上情歌大师姚谦的作词，所以成就了这首完美的民谣作品。而接下来我们也选取了一首台湾的小众独立音乐人，同样也是一位民谣女歌手张悬。而巧合的是，张悬也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同样呢也拥有一个很可爱的很亲切的名字，亲爱的。 深深的话要浅浅地说，长长的路要挥霍地走，大大的世界要率真地感受，胃痛的伤口要轻轻的揉，被抱紧的时候去勇敢地祝福。不被了解的时候相信自己值得，永远心疼走过零落， 想法很多的时候要细腻的用，拥有一切之后就让它走，在某个角落放一首歌， 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不过渴望你可吻的余温，我关了这个名字，我带你认识。

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 把悲伤留给自己，在当年是一首红遍大街小巷的口水歌而已。但是又有几人能够将这种看似不着调的歌声唱得那么销魂呢？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翻唱是来自于拥有着金嗓子的蔡琴，和陈升的那种有一点嬉皮的风格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轻松的，曾经蔡琴也拿来唱过的歌《南屏晚钟》。 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形状，却看到了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形状，却听到那南屏钟。走出了匆匆森林， 来的哪里，有没有阳光？

要的通通也没有，愿意仍可手挽手，静下温柔，问我一生可何求，用才仍可得到你问候，无限自由，慢慢世上星宿，没有钱不要走，到了有钱痛处走，落在心头，问我一生可何求，用才难得找到你愿受，情在心灵，在身外，任一切没有。平素转了又转，其实始终不自愿，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对我离偏庇护中总是热言为我捐，若要的通通也没有，仍然仍可手挽手，剩下温柔，问我一生可何求，用才仍可得到你问候，无限自由，慢慢世上星宿，没有钱不要走，到了有钱痛处走，落在心头，问我一生可何求，用才能与你一起堕后，落魄温柔，那温柔像火花漫游，情在心灵，你生存，任一切 九十年代中期，古巨基刚刚出道的时候，曾经有媒体预言他一定会走红。不过，因为他的那个年代正好是四大天王的天下，于是他被忽略。这些年，他似乎也一直在努力的歌唱，可是总是没有太好的成绩。他就像是我们身边一个永远在努力学习的好学生，却没有得到乐评人或者听众的同样热情的反馈和掌声。刚才这首歌叫做《一生何求》，是古巨基一种全新概念的翻唱。他用了很多老歌的主题，但是请人重新来填词，所以算是全新的改编。刚才这首歌的填词是林夕，接下来是我们今天大牌主打歌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选择了一首翻唱歌。这首歌的原唱是张国荣，而他的翻唱人呢，也是一直都在爱着和怀念他的林忆莲。路过蜻蜓， 若你没法为我安定，宁愿同到流浪旅程，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若你没有愉快心情，来吧描述谁欠你情，黑了巨眼都侧耳倾听，若我就这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去